所谓的第一个大病是 贪染尘情。 贪染就是贪爱、贪恋，贪恋是清净心受到了染污，尘情是五欲六尘，五欲是情，尘是指六尘， 而尘也是代表染污的意思。 我们坐的桌椅如果一天不擦，上面就有灰尘，天天去擦拭是为了除去染污，我们的清净心也被欲尘所染污了。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是五欲，其贪嗔痴慢疑，这就是染污。 所以佛把外面的境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叫做六尘，就是这些染污我们的清净心，这就是病根呢。 如果我们要恢复自信清净心，这些尘情要放下。世间人最难的就是放下了， 而能够放下一分，心就清净一分；放下两分，心就清净两分。 菩萨所以有五十一个阶级，实在就是尘情放下的多寡不同，而分为五十一个等级。 所以五十一分尘情都放下了，丝毫尘情都不染了，就叫成佛。 如果还有一分没有放下，就是等觉菩萨，这个尘情就是业障。净土宗讲的 待业往生， 所谓待业往生，就是放下一些没放得干净，还带了一部分去。过去有人主张净土法门不是待业往生，是 消业往生， 震撼了全世界的念佛人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，与经义完全不相应。虽然在净土诸经里面找不到到待业往生这四个字，可是意思非常的具足。读无量寿经得知，如果不待业，业都消了才往生。既然业都消了，何必要往生呢？等觉菩萨还带一品生相无名，就是尘情还没有断干净，还带一分业。 所以菩萨叫觉有情。 有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还有尘情，完全没有就成佛了。严格来讲，心地纯净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佛。 所以除了佛之外，绝对没有心地纯净的。 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名，菩萨有尘情，但是没有前头那两个字单染， 所以他叫觉有情。菩萨他是觉悟的有情， 而我们凡夫就是单染很重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待业往生是祖师根据经义说出来的，与经义绝对没有违背，我们要相信。 尤其净土法门一品或没有断也能往生。 在过去，在现代，我们看到许多念佛往生的人，这是真实的见证，这是证明。 所以有些偏差的言论，我们要有能力辨别，不要受到它的影响。 要依法不依人，那是人说的，我们要依照经典来修学。 私行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傲然无愧，将日轮于禽兽而不自知矣。 不义就是不应该做的，不合理、不合法、不合人情、不合道德、不合风俗习惯，这都叫不义。自己做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实在讲是有些人不知道。哪些人呢？ 就是迷惑颠倒的人，心思蒙蔽的人。 聪明正直、心地清凉自在的人知道，这样的人绝对瞒不过他，何况还有天地鬼神。 而鬼神有五通，鬼神的五通是报得的，不是修得的。 鬼神都知道诸佛菩萨就更不必说了，我们六道凡夫起心动念，他们没有不知道的。 所以我们念了经论与圣贤典籍之后， 真的是寒毛直竖，没有丝毫能隐藏得住啊。 想想还是发露忏悔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知道了，我们不发露他们也知道，还不如自己说出来好一点，那么我们的心地就比较能够得到一点平安， 傲然无愧。 这个傲是傲慢，没有惭愧之心，无愧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麻木不仁，没有一点羞耻心，没有一点惭愧心，再说个不好听的，就是所谓 丧失天良， 做坏事常常还受到良心的责备，这个人还是好人，虽然他外面隐瞒别人，自己心里常常感到不安，这种人还有救，做了坏事麻木不仁，这种人就没救了。 若是还有羞愧之心，这是有救的，可以回头的。 傲然无愧的人 将日轮于禽兽， 他现在虽然是有人身的样子，他所造的恶业将来必定是堕三恶道，他自己不知道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都知道，在他运衰的时候，妖魔鬼怪都会来欺负他。 而妖魔鬼怪欺负人是要看什么样的人， 将来升人天道以上的他不敢欺负，对于善人则是不但不敢欺负他还恭敬，对于造恶的人则常常讽刺他，讥笑他，欺负他。 因为恶人虽然现在是人身，将来一定是会堕恶道的。 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，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明了，明了之后起心动念，一切行为自然就谨慎了。我们这一生不但决定不能堕恶道，也决定不能再搞轮回。如果我们不想再搞轮回，只有一条路，求生净土。 所以对于取得净土，一定要下很大的决心。 净土如何取得呢？心净则土净，信愿持名，修清净心。 也就是说，当染尘情要远远地把它舍离。 当然不可能完全舍掉，完全舍掉就成佛了。我们舍得越多越好，不需要牵挂的就尽量不要去牵挂，把牵挂的念头转变成念阿弥陀佛，把自己身家的利益，身是本人，家是我的家庭， 也就是起心动念都是念自家利益的念头， 把这个念头转变为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样我们的心就清净了。佛菩萨与众生的差别就在佛菩萨的起心动念是想一切众生，没想到自己， 而众生的起心动念是先想自己，不想众生。 如果念念都想一切众生的利益，我执不刻意断，自然就渐渐的没有了。我执要是没有了，在念佛功夫上就得 是一心不乱， 往生的品位就高了，可生方便有余土，绝对往生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，要认真的去做。 所以眼光要远大，不要仅仅看这一生，不要只看眼前呢。 我们眼前乃至于这一生是非常的虚幻无常，经上讲的没错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 要知道诸法无常，不值得我们去牵挂。在我们身旁的家亲眷属，我们要教他正法，要劝他如理如法的修学。曾经有一位同修，他很着急，他的小孩想到国外去留学，出国留学很不容易，他自己住在巴黎，他问我怎么办，我就教他把一切妄念放下，全家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定有感应。他说 这不行啊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妥，我的心才能放得下，才来念经念佛。 我说你如果是这样的想法，你这一辈子都没指望了。他问 为什么呢？ 我说你的方法用错了，你今天所思考运用的方法是你自己的业力，你没有三宝加持的力量。 会用三宝的力量把自己的力量舍掉，我自己力量做不到，我用清净心求三宝加持，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这个才重要。 也就是此地讲的，我们要用变数，不要用常数。常数是命中注定的，变数则是自己创造命运啊。 创造命运要从心地里面去求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，成天胡思乱想的那是妄心。 而妄心是在常数上，不是在变数上，一用真心，常数就改变了。 我们在佛经上，在了凡四训里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求佛菩萨怎么个求法呢？不是跟佛菩萨谈条件，求佛菩萨保佑我发财，给我赚100万，我供养你50万，我们两个对分，这是不行的。佛菩萨怎么会答应你这个条件呢？ 所以世间一般人想利用佛菩萨，想利用三宝的力量谈条件， 一般的许愿都是谈条件的，这就很有限，这是错误的，没有条件好谈的。最要紧的是恢复自己的清净心，这有最根本的理论依据。就如佛法中所说，六祖也讲得很好， 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 这已经说明一切都是现成的，向自性里面求，没有求不到的，有求必应。 因为自性本来具足，自性能生万法。 三宝不过是给你做一个助缘而已，求得也是我们自信本来有的，自信里没有，三宝也帮不上忙的。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 你要是完全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，要求什么就得什么，求成佛都可以得到，何况其余的呢？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理，求一定能得到。 世间人不知道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，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 世智聪辩， 这不是求取功名富贵，实在讲是在造罪业，而他自己还不晓得呢。就是求得的还是命里有的，你说这有多冤枉啊？他所造作的罪业将来必定有果报。佛法里讲十法界，十法界中每一界又有十界，所以叫 百界千如。 我们现在是在人法界，这一法界里就有十法界。我们现在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们现在是在佛法界。所谓 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 现在修成佛的因现在就在佛法界。 而我今天念菩萨，我今天修六度万行，就是菩萨法界。 我今天念仁义道德，就是人天法界。 而我今天想尽方法想去赚钱，贪这个世间的物质享受，这是恶鬼法界。 见到一切人一切事都不顺眼，则是地狱法界。 而糊里糊涂迷惑颠倒，一天混一天，则是畜生法界。 虽然现在都是人身，已经可以给我们分成十个不同的样子了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看到我们的样子，他就知道是佛还是菩萨或是其他，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 所以每一界里都有十界，我们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就晓得应该如何去选择了。这个权的确是操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啊。 事之可修可持者，莫大乎此。 人家成佛成菩萨，我们还在搞三恶道，搞六道轮回，这真是太可耻了。 而世间可修可持者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 孟子曰：“耻之于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， 此改过之要机也。 耻这个字与人的关系太大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知耻，这个人可以成圣成贤，不知耻则必定是沦落三途。 所以这个字与一个人的前途关系是多么的重大呀。 以其得之则圣贤， 得之就是知耻，知道羞辱就发奋雪耻图强，能够振奋起来。 失之则禽兽耳， 失就是不知耻，不知耻就是小人，胡作妄为。 而在佛法讲，不知耻才会搞贪嗔痴慢，知耻的人绝对没有贪嗔痴慢的。 因为他晓得贪心堕恶鬼，嗔恚心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，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呢？若跟佛菩萨比，简直是差太远了。 所以这些烦恼心自然也就消失了。 此改过之要机也。 要是重要，非常重要的枢机，也就是关键。 而把它摆在第一，就是要知耻啊。 说的粗俗一点，就是善行善果不如别人是羞耻，知耻一定会奋发自强。希望发最上乘者一起来组成一个知耻学社，提倡知耻运动，唤醒大众，共同创造人类和平的福祉。 畏惧心，知畏能生诚敬。 第二，要发畏心。 畏是畏惧，人常怀有畏惧的心，那是一种很大的控制力量，使自己不敢作恶。他有所恐惧，他怕什么呢？ 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。 天地是指天神与鬼神。在我们上面的诸天天神有天眼通，我们一切的动作他们都看得很清楚。 而地下则有鬼神，鬼也有五通，能力虽然比不上天神，但是他们的感触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强得多了。 鬼的智慧比不上我们，但是他能见能听，这些能力比我们强。 也许你不相信，而认为鬼神有五通，应该是他们的聪明智慧比我们强才对。 现在科学家已经测验出来，很多动物他们的器官很特殊。 譬如说狗，它的鼻子就比人灵，我们觉察不出来的味道，它可以觉察得出来。狗的耳朵也比我们灵。 但是它是畜生，它没有我们聪明。畜生里尚且有许多种能力超过我们，何况是鬼神呢？ 所以鬼有五通是可以相信的。 那么鬼他为什么还要受苦难呢？ 因为他的智慧不如我们，福德大多数都不如我们。 所以地上地下有鬼神，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很清楚。 吾虽过在隐为，而天地鬼神实见灵之，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献福，吾何可以不惧？ 我们纵然在很隐秘的地方， 也就是说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， 做一点小小的过失，天地鬼神有天眼，我们的墙壁障碍不住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真是可怕呀。而这些众生的神通还是小的， 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很近，他们实在都看得到。 见就是看到，灵就是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他实在就在我们面前，他看我们看的是清清楚楚。佛菩萨则更不必说了，佛菩萨是大慈大悲，看到我们做什么坏事，他心清净，他不会找我们麻烦。 可是鬼神不一样，因为鬼神是凡夫，看到我们作恶，他会生气， 有的时候就要找我们麻烦。 佛菩萨无所谓，但护法神是众生，他看不顺眼也要找你麻烦。 因为护法神也是凡夫，他没有成佛成菩萨。 而鬼神更是凡夫，所以 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幸福，无何可以不惧。 那么我们有重大的罪恶，这些鬼神就要来惩罚我们，这就遇到一些灾难灾殃了。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折福，要是真正明白了这个事实，怎么能不怕呢？ 所以《无量寿经》里有好几段经文，读了真正是叫人敬畏呀。 经文里面说到，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无量无边，个个都是天眼洞视。 洞视就是没有障碍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 天耳彻听，能力是尽虚空变法界。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他看得见，我们耳朵听不见的他听得见。 所以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能够隐瞒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呢？连那些人都不能隐瞒，又如何能瞒得过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智呢？没有办法隐瞒的呀。我们真正明白这一件事实，甚至念佛求生净土，形式上的回向不回向是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的心愿他们都知道，不必嘴里讲我要求生净土，他们早就知道。起心动念的时候他们就晓得了。好好的念阿弥陀佛，这是真话，其他的废话可以不必讲了。 所以求一心不乱，求上品上升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才是第一等大智慧大福德的人啊。 不为是也，闲居之地，只是昭然，吾虽眼之甚密，问之甚巧，而肺肝早露，终难自欺，被人去破，不值一文矣，吾得不灵领。 前面所讲是在一般的时间跟地方，这里是讲我们一个人在私事独居的时候，一个人在自己房里关起门来，有的时候就不检点了，可以马虎随便一点了。不知道慎独的功夫很要紧， 因为有人在，自己总会约束一点，没有人在就放逸了。 李老师讲过，古时候好像是郑康成， 也就是郑玄， 跟一些同学们在一起，有一次大家自我反省，提出自己有什么过失，把过失说出来。每位同学反省的时候都能够把自己的缺点说出很多，唯独郑玄想不出来。最后大家问他说， 你再想想看吧。 郑玄他说， 我在想啊。 想了很久想出来了。郑玄他说， 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没有戴帽子，这就是我的过失。 由此可见古人慎独的功夫，在自己房间关着门，衣服都整整齐齐，像见宾客一样的慎重。现在人会说， 哎呀，何必这样做做呢？ 古人他就是这样做法，这叫慎独。在他们的观念中，纵然是掩盖得很严密，天地鬼神都也看得见的。如果马虎一点随便一点就是失礼， 虽然是在隐秘之处，也是如临天地鬼神，所以态度是恭恭敬敬的，不敢有一点放逸，就是讲这件事情啊。 闲居是指私人的卧房，在里面也是 只是昭然， 虽然是在私事中，也好像十目之所监视，十手之所指，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样的检点，一样的谨慎，不敢随便。 吾虽眼之甚密，问之甚巧。 问是闻事， 就是掩盖自己的过失，还用花言巧语去掩饰，其实是掩饰不住的。掩是骗人，自欺欺人，实在是肺肝早漏。肺肝是内脏，一般人看不到，可是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是用这个来比喻。 比喻我们在暗室，在卧室里面一举一动起心动念，天地鬼神没有不知道的。 我们以为掩藏得很密，那不过是自欺欺人，其实早就被人看破了， 而看破了就一文不值了。 想到这里，怎么能不害怕呢？ 不为是也，一席尚存，弥天之恶犹可悔改。 人之耻，就有敬畏的心，就能改过，就能灭罪。我们讲忏除业障，学佛的人天天去拜忏，拜了一辈子，不但业障没有消除，反而越拜越多。原因在哪里呢？ 因为他不晓得从哪里去忏悔啊。 今天在寺院拜忏，就是这里讲的 问之甚巧， 他不是真的忏悔，而是在掩饰他的罪恶，罪恶越积越重，所以越拜忏罪越多。真正修行是知耻，是畏敬，我们能够在念头上转就好了。 一席尚存， 是说只要一口气没有断。 弥天之恶， 弥天就是大恶，佛经里面所说的 忤逆十恶必堕地狱， 这样的人在一口气没有断的时候有没有救呢？还有救。 犹可悔改， 他还能改过自新，他要是真正的知耻，真正的生敬畏之心，悔过发愿求生西方，一念十念都决定会往生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观《无量寿经》里读到，在印度、在中国、在过去都有这种实例。 譬如唐朝时的张善和，他是屠夫，他在临终的时候十念往生。 而在古印度有阿舍世王，我们在观《无量寿经》里读过，他杀父亲、害母亲、破和合僧，也是无恶不作。 而在《大藏经》里面有一部《阿舍世王经》，是释迦牟尼佛专讲阿舍世王这个人的因缘果报。 他在临命终的时候一口气还没有断，他真正的忏悔了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终生，实在是不可思议啊。阿弥